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啦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首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 去。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Ricky 先每月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阿费兰尼搭卡维今朝做乜嘢？系立卵十到立卵十中嘅立卵十嘅立卵十，佢入波庆祝你打个龙啦！啱啱先啊 ，Ricky 先一个聚集全港最优秀反万人才嘅网台，欢迎收听热血二台，我系社文年嘅狮子。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20岁、30岁、40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20、30、40，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呢條手勢係可以開始㗎啦，原來 OK 嚇，咁唔該曬阿的總嚇 ，OK 幫我哋推咪嘅的總啦，歡迎大家收聽20、30、40啦，今日咧就個20斷咗喎， 斷咗， 買 咪有20喺度啦， 我講男性係男性。 男性二十斷咗 ，OK， 斷咗嗰條筋。 妖，真係講慢一步啫，唔使咁驚。譚妹，你唔講我養十幾咋 ？OK。 譚妹由於太受歡迎，我咧就叫翻佢上嚟嘅。 唉、哎，當然啦。 係啦，你知㗎啦，冇咗佢又俾人投訴㗎嘛。咁但係今日借得譚妹就唔夠嘛呢、這個話題。 係。 咁我哋又請到呢個嘉賓啦，小魔女王啊，勁爆啊！即係小魔女王係我哋 Vega 有一個浴火街頭啊， 浴火街頭二之女王教室裏面嗰個女王啊， 冇錯，即係呢個節目非常之精彩啊！我覺得大家唔好錯過，一定要聽嘅。 出咗兩集啫喎， 出咗兩集係咯， 出咗火 都精彩㗎， 出咗火，聽咗一集。 如果一個禮拜先出一次火，唔好夠嘅。 我都明白，咁唔緊要，你可以分開幾集聽㗎。佢有上下半場㗎嘛， 佢有四節，係 啦，四節。 你係咪覺得你嗰個火係真係可以一節出得到先？ 你唔係想試下？ 唔係 OK， 你可以聽住 J 啊，咁即係 J 一節你出一次咁啦，半個鐘你夠曬時間啦。 係我唔後生仔，後生仔可能聽五分鐘。 跟我真係唔信隻手可以咁樣喐半個鐘，其實係 通常五分鐘就搞掂啦， 通常搞嘅咔啦都半個鐘㗎啦。 我都明嘅，即係只不過係有半個鐘頭俾你，你自己即係就 培養感情， 你自己就位就到邊個位你 OK 嘅， 咁你好認真梗係。幾分鐘啊！有時想自己拖慢啲。 另外，小魔女王係仲有一個節目係上床落床係咪 啊？嗰個係另外一個台。 另外一個台嘅係嘛？即係都係一個我未聽過，但係未得閒聽啊！但我知道呢個都有一個 都 好出色嘅節目嚟嘅。因為因為我自己就幾中意聽下啲一般嘅人咧，都幾覺得。懶係黑暗嗰啲唔講嗰啲咧，即係啲女仔 其實我覺得咧，有啲嘢係可以直接啲嘅。 係啦，係啦，係啦。 講你話有好多人都覺得講 sex 呢樣講性啦，講搏，我哋逐啲講搏嘅係唔得嘅，要齋做。 聽到呢樣詞，我打我冷震添。咩搏嘢啊？ 你唔係出咗啊？ 冇冇 出彩虹啊？ 話出彩虹啊嘛？唔係係咯，即係我覺得直接啲就好啲嘅。即係你話喺鬼説，好多人都鬼説説覺得係一個。 禁忌。 你知唔知點解阿獅子唔嚟啊？ 點解？ 佢就係知講呢啲啊，跟住就唔嚟咯。 避一避， 避一避， 避一避。 點解咧？佢哋做咩要避咧？頭先 佢平日懶 open 咁樣噶嘛。 唔係男，其實男人唔係應該更 open 嗰啲女人嘅咩？ 佢可能同女朋友平日 都未必 噶嘛。 即係喺我心目中，我覺得女士係鹹濕過男士好多。 好正常， 男士反而是比较 即系讲字嘅啫， 系啦，即系讲就会比较多啲， 讲就天 讲就凶狠，系啦，讲就凶狠，冇错，即系男仔俾我感觉，香港嘅男仔系咁样嘅，即系讲就巴闭，即系哇哇又咁啊，呢个咁啊，嗰个咁啊，但系去到譬如买牙或者 就碌捻啦， 系啦，即系譬如有条女即系比较 open 少少或者主动啲咁多咧，就仔就反而 系 有啲退缩嘅，我自己觉得，即系呢样系 你缩咋嘛？ 我知你唔缩，我系大部分啊。 大部分， 我覺得咯。 我哋唔好代表，千祈唔好代表大部分人先。你淨係點可以代表？ 小部分就代表我自己，我就會縮嘅。OK。 其實你今日先，你 set 咗個題目咧，其實阿 Kenny 係想講咩咧？佢即係 WhatsApp 會話，就講下咩港男、 港男、港女。 係啦，港女。 咁冇理由講，即係港女，我哋兩個 OK 啫。港女，我哋兩個 OK 啫。但如果港男請，我覺得揾兩個女士即係幫手。 即係我哋係港女嘅 part， 佢 都冇乜所謂嘅，其實。混合， 咁调翻转咩啊？调翻转啦，咁样讲啦 ，OK， 我哋讲个男先， 反客为主啊！你想讲啲咩女先咧？ 香港，我哋讲个男仔先，我想上半场讲男仔。 点 ？OK， 好好。 讲男仔先啦。 点样仔啊？ 系啊，点样仔啊？ 即系香港嘅男士啊，讲下。我自己觉得香港男士都系几现今香港男士都几悲哀，我觉得。 你讲即系如果。边一集？ 我因为冇讲话 咩年纪啊？ 系啊！ 而家香港嘅男仔，我觉得都系偏向即系都系比较悲哀啲。因为你譬如而家识一个女仔，一开波埋牙，即系譬如你去到一识落咁，好多都系讲下结婚啊， 要 好远噶。我觉得即系而家识一个女仔好远噶，我感觉上。 唔系，我就系觉得咧，依家啲香港男仔咧， 好大压力啊！我觉得 唔系啊，系其实你唔好讲啊嘛，呢啲系 false hope 嚟噶嘛，因为我啱啱先遇到一个，成日有讲乜春夜结唔结婚啊嗰啲，即系俾埋啲假希望。其实我最唔中意香港男仔就系呢啲嘢， 系嘛， 就 系 咧一拍拖啊，拍拖咪拍拖咯，即系你唔好搞咁多嘢先，即系大家咩年纪都好啦，即系你系到嗰一步咧，大家有共识咧，就个心。心少啦，即系你唔使讲话又结唔结婚啊 ，click 啦啊，懒系好唔真实啊嗰啲嘢，懒系俾好多将来你、啊。 讲一讲灰咧，其实净系提到结婚，你明白佢其实面对紧个压力咧系好大啊！结婚咗，即系对于佢讲话，佢一讲灰暗咧就系讲结婚嘅啫，就唔系讲其他嘢嘅。其实我明白佢讲咩咧，佢又话喂，即系而家啲即系女仔啊。哇！要求好多嘅，喂，即係其實唔係而家啦，一向咧，我哋認知或者見過唔少嘅 case 就係要 你做死木嘅 case， 唔好話要死木靚仔啦，哇！可能咧又要求啊，你有翻咁上下收入啊，啊， 係啦， 即係唔好講結婚住啊，大佬，你起碼喂要睇下你住邊啊，揸車揸咩？ 之後就盧遠恩咁咯，食嘅雞都攞走咯，你明白？ 即系 好威灰噶嘛， 就即系咁样啦吓，咁啊，所以阿 Candy 就觉得哇，即系咪啲全部女人都系咁啊？ 可能系你哋识嘅女人系属于嗰一群众啫， 系嘛？唔系我哋识都好多其实，但系感觉上 都系嗰个群众， 系嘛？ 你识嗰啲咁要有 咪就 系 啦，因为调翻转头，我另外识啲男朋友咧，就同阿乔妹啲 case 好似，一嚟就话系咪要结婚？ 系 啊，即系懒叻咁样， 顶。 做乜嘢啊？ 咪就其实我咪话呢啲我通常都答佢呢啲咁嘅嘢迟啲先算啦。即系我觉得拍拖咪拍拖咯，就嗰句，我哋 happy 咗先咯。即系讲你真系谂住同嗰个人系可以真系长相厮守，一齐行埋下面嗰条路。 唔系要睇噶嘛呢啲，即系要一段时间噶嘛，唔系你突然间讲话拍拖，跟住就话我觉得你啱噶啦，跟住就结婚噶啦，即系唔系咁快噶嘛，你要相处。 喂，起码都几年啦，系嘛？ 系啊，系我唔中意遇到啲男仔就太快讲结婚咯。 系嘛？ 系啊，唔得。 但系感觉上好似系即系我唔知系咪我识嗰啲问题咧，即 系 可能好似你咁讲， 结婚系长远噶嘛。 通常我認識嗰啲都係一嚟都梗係有啲目的㗎喎，可能我認識嗰啲即係啲女呢有返唔上一年紀呢，就唔係即係識啲十八九嗰啲呢，因為你知而家啲女㗎啦，即係一到廿 誒佢哋講結婚啫，我其實覺得有時即係女仔係去到我知去到廿五六嗰啲開始就話自己就話哎呀未有男朋友啊， 死 啦死啦要結婚啊嗰啲，其實我覺得喂 我認為啊，作為一個現代嘅女性啊，即係你有個目標，有個有本身自己係有能力嘅，基本上就係唔或者有啲，即係我哋叫做有 value 咯，咁樣講，好似識即係你有事業啊，你有一啲一啲內涵嘅修養啊，基本上就唔稀罕結唔結婚嘅。係 嘛？ 係，基本上唔會稀罕話要攞幾多嘢，又要有幾多嘢啊？我自己生活都夠啦，其實都唔需要男人呢一樣嘢，即係覺得，只不過可能喺我心目中更加男人、老公或者男朋友都只不過係陪我行埋人生後面嗰條路，同我一齊生活嘅、一個盤嚟嘅，而唔係話即係供養我啊，或者可能係一個即係難聽啲講句啊。提款機啊，或者銀行。 喂，又唔係啊，未必遇到㗎，有啲可能真係自己做翻提款機㗎，有啲同你講結婚係自己做提款機㗎，唔係個男仔做提款機。 其實如果你兩位咧，即係對香港嘅男仔，其實有咩感覺咧？即係有冇話特別有啲即係遇到啲奇怪？ 就我哋講，其實你話講好，即係我會覺得每一個。唔好講話洋腸先啦，即係我覺得香港男仔好多人都話香港男仔呢樣唔好嗰樣唔好啊，其實 我唔覺喎， 梗係啦， 即係 調翻轉頭 代表啊， 其實調翻轉頭好多男仔都話香港女仔呢度差嗰度差啦，係咪先？你話台妹幾好嘅，或者話日本妹幾好嘅啦，其實我各有各好咯，即係。唔可以一面倒話講話佢唔好嘅， 其實要睇翻自己個性格係真係啱邊啲人啊， 係啊係啊，可能只不過可能你係唔係 Mr. Right 同 Miss Right 嘅時候，你咪覺得佢差咯成件事。但我覺得其實香港男仔其實係有嘢好嘅，即係我比較注重張床上面嘅。 香港男仔喺張 聽教聽話。 我嗱咁啊，你点样为之听教听话先？男人用口系咪听教听话？ 绝对。 喂，咁我啱啱遇到呢个都系喎，但系我自己就唔系咁中意男仔用口嘅。 嗯嗯嗯嗯。 咁但系咧，如果比较翻咧，如果比较翻个即系个表现咧，讲紧咁如果你港男用口同埋个洋肠用口，我两样都试过啦。其實我自己本身又唔係特別 西人 好啲啊，西人係 好啲 啊，唔係係 狂妄啲 ，wild 啲 ，wild 啲啊。 喂，首先阿的呢集可唔可以咧就唔好俾咩免費 download 啦 ？OK， 呢集只係會員聽好啦，咁我就同你講。好危險啊！一上嚟一騎劫咗呢個節目，我好有興趣啊，講落去，但係咧千祈唔好即係唔好放嚟俾人啊，好危險。講繼續。 因為香港嗰個咧，佢其實咧。啱啱遇到過佢好 proud of 自己呢係鍾意做呢樣嘢。咁、 哦、 呢但係佢係你明唔明啊，佢係有時呢將呢樣嘢呢去建立喺我能唔能夠可以令到你憔悴呢，即係你明唔明 呢樣嘢好燥㗎。 係啦。你明明啊，要個 mood 嚟㗎嘛，要成件事呢唔係咁樣嘅，即係我要成件事舒服啊、或者OK 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環節咁樣。但是你不是要強迫性我要憔悴嘛。咁但係同洋腸呢就唔會咁樣嘅。即係你鍾意食咩，你鍾意 taste 咩 ,taste 到夠啦。咁大家有個共識啦，咁就去跳去第二個 step。咁我覺得咁樣囉。 呢個其實冇分洋腸定係臘腸嘅，又呢個睇你對手嘅。 我覺得都係睇對手嘅。 經驗同埋佢有幾細心啦，個人又。 佢個人囉，但係你話 個人我都係中，其實我唔係咁中意香港人。 我 自己性格即係唔關香港男仔，冇香港男仔係好好嘅，其實喺我心中。但我自己啲格係格格不入啫，同香港男仔。 你都係講緊頭，即係一路格格不入，都係講緊床上面。 唔係日常生活都係㗎， 係 啊，我鍾意啲一就一二就二啊，唔鍾意懶係鋪排好有將來啊。 嗱，數女人同我講呢啲説話咧，我話你真係未撞過啫，你唔識得我，你一識我係 我識咗你啦，你唔識我啫嘛。 我明啊，喺二十三、四十嗰個係咁 flirt 你啊，我哋公開咁 flirt 㗎啦，我哋 OK。 flirt 下我嘛？ 即係我覺得真係睇下你哋好，唔係我成日都話男仔女仔咧識到有啲人啊，實識到撲街嘅，但係有啲人咧一。即係你有時候有啲 friend 咧，唔知點解識嚟識去咧，嗰啲都係筍盤嚟嘅。但係嗰條女就唔係特別正 嘅 喎，即係唔係身材特別正，又或者唔係即係特別識得多嘢啊咁樣。但係佢你成日就有啲咁嘅 friend 喺身邊啦，會唔會哇佢識親啲筍盤嚟嘅喎？ 點解咧？ 嗱咁好唔好彩一件事啦，同埋我成日都話咧，你識唔識得去 marketing， 即係呢樣嘢好緊要，去 market 你自己擺喺邊個位咧？因為我啱啱有個 friend 就係講啦，佢29歲。 嗯哼， 咁啊，臨結婚又太 Q 啊，呢好好常事啊咁樣。但係佢就因為女仔嚟嘅，咁啊29歲，哇一甩咗即係放曬啦，唔知第二第三日即刻去報嗰啲quick dating 最貴嗰啲添啦，主要係寫，咁要寫字有咩特點啊嘛？因為佢諗唔到寫咩好啊，寫咩咧？寫 你冇安慰下佢咩？佢甩咗橋，甩咗拖。 嗱呢啲咧，我做人点啊，唔好理住，我而家讲佢，因为遭遇。 通常都安慰下佢噶嘛。 系啊，咁啊，佢系写咩咧？写nice 同埋咧 feminine。我扑街啦，你写埋啲咁嘅嘢，边即系你点同人哋争啊？去过啲，你我想问你哋有，你哋两个应该未去过嗰啲地，即系嗰啲地。 唔会啦，我有玩过咯。 我觉得系玩系一定要嘅，系一定要，一定要去玩下。 Speed dating 系因为 有玩过， 我未去过。 我冇啊，我 keep up for sex 嗰啲，咁好玩嘅， 系啊好玩。 哇！啲嘢 唔使惊，个电话啱啱爆咗啫嘛，整咗几次人又跌， 都系讲 爆。 阿迪再讲一次，呢集千祈唔好出界，即系唔好出 topic 啊。咁啊。因为你要去嗰啲地方呢，你先见到你真即係你去到係一个差唔多有人肉市场嚟呀。你真係见到呢嗰啲女同仔呢係点样各出奇谋啊，点去捉到嗰个人嘅即係目光又好，或者係你一定会佢会覆返转头嘛。有时喂哦你对有兴趣，咁你可能留电话或者有咩即係想希望佢有回复啦。但係唔覆嗰下就好 hurt 噶嘛，咁就係佢哋完全咧就係唔識得點樣去 market 自己。喂，你好明顯係一個六十分嘅貨色，但係嗰條仔唔使好遠啊，七十分啫，佢都已經唔騷你噶啦。 我截一截你先，如果你想即係有聽眾想知道呢啲咁嘅 speed dating 係點嘅樣咧，你 介紹 唔係你睇一睇《風塵三俠》話蛋就知噶啦，即係阿毛周珠啊。 哦， 你睇一睇个，就知 呢套戏唔会太旧啊，大佬。 呢套戏唔系，呢套戏好好睇嘅， 系好睇。你问佢两个睇过未？ 你睇未两个？ 冇 睇， 我听过啦。 冇你啊，搵嚟睇下。 你咪讲喺 YouTube 度都有， 大佬。 我都系八十后，但系我冇睇过。 呢套戏真系好好睇。 呢套咁 人生经典嚟。 普通八十好头先睇啊，八十后尾嗰啲都 冇 taste 咯。 都唔系嘅，咁我觉得你话做 marketing 系咪？ 如果定 market 自己咯， 我都始终都系。觉得有样嘢做，即系男仔，你讲话点解啲女仔好似身边话好似乜都唔识啊，都识你啲笋盘啊，即系我都识呢啲好多，我识好多呢啲男仔嘅，佢哋好中意同我做 friend， 笋盘 friend 送你，系佢哋介绍啲 job 俾我做嗰啲咧。 <Okay. S 1> 因为我会觉得有时香港嘅男仔系好系佢哋责任心好重嘅，呢个相对 系呢个 相对地系去外国嗰啲佢哋即系餐饮餐 好，你识到啲责任心重， 餐饮餐食餐清噶嘛，以前即系外国嗰啲系咁噶嘛， 点样餐餐定餐清？ 外国系咁噶嘛，生活上系咁噶嘛， 但咁样先够潇洒啊，我觉得应该系咁。 但系佢哋咪好玩咯，咪斋玩咯。 OK， 斋玩咯。但系你话香港嘅男仔系真系同你饮姜茅嘅时候，佢就真系同你铺排得好好，佢会好有责任心。但系同时间地去到你话嗰啲所谓嘅笋盘，其实佢哋中反而因为佢哋本身自己都佢哋能力上系好高，但系实际上心理上系就自卑嘅。呢个好多人都系咁。点解佢哋会搵返啲好似咦识我咁多嘢呀、啊、或者未必会同 level 㗎。即係好似话70分嘅男人永远都会其实系再要搵再低啲嘅。嗯、即係冇乜识嘢，即係讲緊样嘢， 佢要 标 up自己个 系啦。因为若果你话佢系即係我当然识啲有自信嗰啲，佢系会同你 compete 㗎嘛。即係同自己个女人 compete， 或者系喂一齐讲过话其实两个人走埋一齐行。咁可能系一齊做嘢啊，或者一齊去增長，即係話一齊成長啊，咁樣講啦。但係真係好似嗰啲咁嘅男人係好有責任心，佢係可以抱翻好多嘢俾你。但係調翻轉頭，可能你喺佢面前，你要扮到好小鳥依人，寧願你要扮到係乜都唔識咯。佢你仲要咁樣，仲要係收埋自己喎。呢啲嘢係辛苦啊。其實如果作為一個女人嚟講，因為我都唔係唔識，我都識啲咁嘅人。去到跟住真係去到，我係記得係同佢拍咗3个月拖，就真係頂唔差佢。 但男仔就比較得意啲嘅，即係男人都係會有啲鍾意俾自己嘅女人讚下，或者係即係你我都會覺得你唔好叻過我囉，即係如果你真係叻過我好多。 咁有時好多嘢唔係話即係你要諗下係有好多即係啱啱散嗰啲咧，咁有時有啲嘢唔係話我會讚你，我會覺得喂我。 我喺你喺我心目中係最好嘅，咁、of course 啦、咁我咪唔會同你一齊，跟住仲要屌鳩你噶嘛，冇、可能咗呢樣嘢。但係咁問題係有時有啲嘢可能特別係我哋從阿琴會嗰類，我哋係真係做網台嘅，我哋會寫嘢啊，會成啊咁樣。跟住有啲嘢唔使我講嘅，你自己走去抄嘅，咁你睇完之後你就覺得自卑嘅，跟住走嚟喺度，即係嗰樣嘢先至覺得咁。咁唔通喂，係我同你拍拖，咁我唔做啦。 但多唔多啊？你見過呢啲？ 應該唔好多啫， 即係男仔就少，女仔就中意抄嘢，男仔中意抄嘢就 少啲。會㗎，其實會㗎。我試過有一個 control freak 嚟㗎，即係嗰嗱試過有一個即係啱啱生咗五個月就係嗰啲，即係見到你。我唔講乜都唔講啦，但係基本上可能好多人都知道我做啲乜嘢嘅，或者佢幫 friend 知道我做啲咩嘅，或者佢自己已經可能睇我 page 啊，睇所有嘢都知道我做啲咩嘅，我越嚟越那個能力越嚟越高，但係佢又好似仍然都好似越嚟越低，落得好後嘅時候佢會自卑，好正常嘅、即使我點樣抬高佢都抬唔到，佢要自卑我都冇計係咪先？咁有啲就 control free 係三個月嗰個係要 check 住你咯。嗰陣時係話你要去邊打個電話俾你啊？我唔知點解佢可以一個鐘頭打一次電話俾你，你要一定要聽喎、啊。跟住你唔聽嘅時候就點樣呢？就話點啊？你咪出去勾佬啊？ 即其實佢已經係心入面已經係唔信任你，或者佢心入面已經係建立咗你有一個即你係會勾佬嘅形象咯。 咁有時即有時香港嘅男仔係有啲嘢所謂唔好嘅，就係一嚟自卑，二嚟疑心好重。佢哋會當然你話自私，人人都會㗎啦。但係好似有時可能我而家個男朋友佢會覺得話佢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唔介意你著得性感出去，即係佢會覺得係啊，周街都有仔睇㗎啦，佢都視奸你係會視奸你㗎，但係咁又點啫？我拖住你啊嘛，我贏曬。 OK， 哦咁係，男人都係中意有， 即係你齋睇啦你嗰啲。 我就絕對唔係咯， 我都唔係嘅其實。 系咯，做乜要 share 咧？同佢啲黐撚線。 所以咪就係、是，即係就好多香港男女就會覺得，因為我之前嗰個三個月，即係嗰 control freak 就正，其實我自己覺得我自己著衫都唔算係性感嘅。咁、但係即係講再性感啲，即係都有。我覺得出面啲妹妹真係更狠過我， 好狠嘅佢哋， 好狠勁嘅，個個都好似戰鬥格咁嘅，即係平時喺。 其實戰鬥格唔係睇衣著嘅，戰鬥格係睇 個樣㗎， 係啊，即係睇個氣質嘅。 咁唔係，咁你戰鬥之前都有啲有裝甲㗎嘛？ 佢哋個戰鬥格加到裝 嗰陣都唔著衫㗎。 戰鬥之前有鬧人抽㗎嘛？ 係， 所以應該係你個樣嘅問題嚟㗎。 跟住，但係佢哋反而都會覺得喂唔好著呢啲，唔好著嗰啲啊，你裙啊裙又唔好著得即係。過膝頭又唔係高過膝頭唔得啊！ 校長嗰、那個， 即係你男朋友係會咁樣嘅， 佢要分到主任。 咁你講啲誇張啲。 咁佢真係咁啊嘛！即係電衫貼身少少，可能你中意買啲衫仔，即係貼身少少。 你咪最咪黐線個人，你叫佢睇。咁你要介紹個醫生俾佢睇啦。佢如果咁樣嘅話，佢唔係喺佢應該去唐朝啊、明朝啊啲嗰啲人嗰啲時代做人㗎啦。 唐朝好淫亂嘅唔得， 佢唐朝都性感咗， 性感咗， 就係啊。 但我覺得即係睇場合嘅啫，我同你喂一齊去蒲嘅，唔通你著件旗袍出去咩？大佬咁咪唔合，亦都唔掂嘅。咁我覺得適當地 OK 咯。咁你唔係話大佬下留下七十蚊，你都同我打對奶出嚟咁就死火啦。咁我都即係覺得心唔係好舒服。咁如果適合場合 OK 嘅，但係咧，我覺得你頭先你話喂咩戰鬥格咧，我諗起你哋真係覺得。你冇理由穿衫係唔緊要啊，因為咧出去咧，我覺得嗱，你話個樣或者個態度啦， 即係我意思唔係話你穿到阿婆衫都可以戰鬥㗎，即係我意思係唔使好性感嘅。 呢個 即係你正正常常穿啲有翻啲時代感啊嗰啲衫咧，你其實基本上密實咧都可以戰鬥㗎嘅。 係 啊，戰鬥㗎係你個氣質同個樣嚟嘅。 性感，我覺得性感唔一定係要。 暴露露鼻 咯， 不如講下兩位，你哋都有去開老闆。 我哋落去聽下歌仔嘅啫。 我哋聽 㗎啦，我哋。 咁但係你知聽嗰啲地方啊，即係唔係龍蛇尾咋，好多狼㗎嘛。咁實有人走埋嚟㗎，咁樣有冇遇過即係啲走埋嚟嘅又真係去，即係佢未埋嚟啊，你已經舐你啊舐曬你想叫佢嚟㗎咧？ 我會㗎，其實我係會曾經，因為我喺。 好多即係某幾個場咧大嗰啲咧，其實我就唔中意入去嗰啲場度玩嘅，我係中意喺街咧，因為要周圍攔下噶嘛，大佬，即係好坦白咁講，你入個場就你入到個場 係點攔咧？ 喺街你可以睇到邊個位置咧？即係譬如斜路邊個位置嗰啲仔靚啲，你梗係有意無意你都 stay 喺嗰個位置啦。 跟住你買一支青島嘅大啤就喺門口飲。 你可以飲青島啦，但 我通常都飲大啤型啲啊嘛。即係嗰啲細支嗰啲。 唔係啊，你睇心情啦，有時睇心情去飲嘅咁樣。咁咧跟住就我因為有啲場咧就可以係譬如VIP 啊嗰啲咁樣入嘅。咁、但我曾經試過都係因為睇咗喺門口睇中一個男仔咧，其實我由遠處咧由斜路 已經及到佢㗎啦。 喂，好得喎嗰條 西定係咩嚟㗎？ 西 仔嚟 嘅。 OK。 因為我睇佢樣，即係都係西班牙嗰啲。 但西仔會唔會好容易去 approach 咧？即係佢你埋去同佢。溝兩嘢咁其實就已經、 其實我覺得容易㗎，容易過香港人 㗎，係嘛？ 係啊，因為我都係向嗰邊發展㗎啦嘛。咁、跟住之後就望 你埋喺豆豆嚟啦，後屘 唔係冇理由容易過香港人㗎。 點解咧？你覺得語言不通，因為 唔係我即係你係憑乜嘢覺得難？即係即係洋人會容易啲咧？ 唔係我自己個心態係係 啊，好明顯你心態 因為我好驚，如果交換電話，我仲要 block 你啊，要搞一大難餐手續啊！ 我覺得我以我所知，有啲兩樣都易嘅咁樣咯。 唔係我同埋我自己覺得咧，香港人可能唔係咁食我呢啲 type 啊嘛。 OK，OK， 可唔可以？ 呢個係你自己心境嘅問題。嗱，揾日我同你出去睇睇，我證明俾你睇唔會嘅。 我想問我係咪？咦？點我依家係咪繼續講埋先？跟住之後咧，我喺斜路咧就捕到嗰個靚仔啦。靚仔係外國人嚟嘅。咁跟住咧，但佢個即係四五個男仔啦，但係有一個咧就亞洲人樣嘅。咁我嗰日同我 friend 一齊，咁我跟住喺斜路。一路夾住噶，咁跟住我 friend 話： 你有冇一路揸住大俾佢摁啊摁啊？ 唔係，我嗰陣攞住支 shooter 噶。 OK。 同埋咁跟住之後咧，我 friend 咧就係咁問佢話：你係咪想跟埋咯？哎呦佢哋入 Vola 喎咁啊，我入 Vola， 但係我 Vola 唔係幾好玩，即係你同埋 Vola 收唔到電話啊嘛，呢個係重點嚟噶嘛。係啊，好棘㗎。係 咪落地爐？ 係落地爐啊！ 我去過一次啊，我 落地爐。咁跟住之後咧。咁啊一齊行啦，都唉是但啦，為咗嗰個男仔咁啊入去啦。咁跟住之後咧，最搞笑咧係跟住入到去咯。 咁嗰間女係咪易入啲嘅咧？嗰間，因為我去到都係要識人先入得嘅。 其實係好多間都靚女就入得嘅。 O、okay, K， 你一係俾錢，一係就有人帶你啊，或者個人啦。咁我總之嗰日就混咗入去啦，總之。 嗯。 咁跟住我一入到去，咁梗係飲嘢啦。飲咗嘢先啦，咁其實佢都入得去喺個場度， 都大喎，有排揾啊，大佬嗰度 有兩邊啫，但係其實我哋係已經去咗一邊㗎啦，已經去咗係 你及到佢，你及到佢遊咗去嗰邊㗎啦，已經 係啦，咁啊攞嘢飲㗎啦，跟住之後咧，最混帳係我頭先咪話，其實香港男仔係唔食我呢啲 type 嘅，但係我俾個香港男仔纏咗我一晚，即係纏死纏爛打，係咁喺度講嘢，咁我另一個 friend 咧就都諗住食嘢啦，咁咧係又係睇中嗰個圈子入面嗰其中一個男仔嘅。咁跟住佢冇啦，由得我先啦。咁跟住嗰晚咧，當晚咧，咁好搞笑就係我 friend 咧就同咗嗰個圈子另一個有一個似比較似亞洲人嗰個男仔咧，就混熟咗咯。咁跟住識啦，咁我哋梗係 flirt 下啦，咁可能大家又傾下偈啊，跟住又介紹下。咁我諗，唉，機會嚟啦， 就諗住鬥一鬥 啦，係咪先？即係有時有啲嘢唔使主動嘅，即係你身邊嗰個幫你做到嘢啊，或者你自己本身個人行出嚟係做到嘢嗰啲貨色咧， 一睇就知道 OK 嘅啦嘛。 勤奮啊，你樣係 係啦，咁跟住，唉，埋到嚟啦，係咪先？啲魚自己遊埋嚟啦。咁我 friend 傾多兩嘴， 原來佢 話佢走先，佢話佢走先。 咁你咪跟住咯， 留低我喎。咁留低我同嗰幾 個，哦，即係佢同條仔走先。 貌似亞洲人，嗰、那個亞洲人係嗰、那個貌似亞洲人咧係印尼仔嚟嘅。 啊哈， 佢走先啦， 印尼蝦片 嚟嘅。開餐啦，係 啊，佢哋去走先。 嚇，識咗冇耐啫喎。 係啊， 知嘢都仲要等幾耐啊？ 咁跟住咧， 下次帶埋我去啊。 係啊， 你嘅樣似咩咧？ 我樣似泰仔， 印尼華僑 啊，都得， 跟住扮韓仔同日本都得 啊， 哇咁都得 咩啊， 係都得啊，可以啊，跟住嗰個西班牙仔咁我梗係傾下偈啊咁樣，我以為自己係即係講下英文啊咁樣 OK 啦，冚家產，佢淨係識講西班牙文， 咁冇問題嘅， 已經拋曬我畢生所識嘅西班牙文出嚟，跟住已經係之後傾唔係太傾到偈啦，跟住原來嗰晚去揾鬼妹。跟住嗰晚食唔到，跟住我過隔離食法國人咯，好嬲，跟住就係咁樣混咗落 Vola。 唔係，我成日覺得呢個蘭桂坊即係講就話成日都有啲咩豔遇咁樣，我都去過唔少次啊，次次 你唔好講啦。 係啊，你唔係跟譚妹去啊嘛？ 喂喂，即係隔落十次有八次都有 食酒㗎。咁 咪就係你唔係跟譚妹去啊嘛？ 即係證實咗我哋呢啲唔係好掂啊！真係，我同你都去過幾次啦， 老叔。跟落去其實唔係㗎， 我都好大膽下㗎咯。係 啊，要幾大膽嘅，其實 非常大膽。 非常大膽。 唔係你要當其實咧，落去咧，你唔好當自己係一個山本，你當全場嘅人你都識就得㗎啦。 全場人都識。 係都係，你走埋去就跌咯，跌佢唔想跌嘅，佢自己會收聲，你咪走。 係啊，你係真 係左面嗰、那個唔跌，望右面嗰個就係咁簡單。 你睇電視咧話，你睇波啊嗰啲。 係 咯，即係嗰啲咯。 咦，有波睇咩啊？ 最緊都係講我係。咁走埋去啊？ 係啊， 好煩啊嘛！佢成係要講英文，有啲好即係大部分都 係就係、是、要講英 文咯。煩啊嘛！呢樣小弟啲英文麻麻地啊嘛。 都話叫你跟球妹去啊？係 嘛？ 嚇、啊、有咩關係啫？我落到去都係唔講中文嘅喎、 啊。係嘛？ 係啊。 咦？我反而落到去中意講中文。 我反而落到去唔中意講。 我跟住你後面 yes well 啦，係咁。我落去講幾句啫。 人哋跟住以為你男朋友大家一齊香咗， 完全唔使食， 焦曬一齊。 講國語咯，應該 OK 嘅。 我唔得國語定㗎。國語，但係依家咧，反而我遇到咧，即係有啲鬼咧，佢係會走埋嚟同你講完嘢咧，跟住又就話自己喺大陸做嘢，或者喺識啲國語啊咁樣，佢企圖講啲國語嚟攞你啲歡心嘅喎。依家有啲鬼佬會嘅喎，其實。 當然睇你直接得佢講嗰幾句國語啦。 但我屌柒佢咯，即刻講國語咧，又話自己喺邊度做嘢啊咁。我話喂，呢度香港嚟嘅，其實我哋香港係唔中意人哋講國語。佢你香港人唔識講國語，香港人係講廣東話，係唔講國語嘅，即係咁佢講翻呢啲嘢咯。 我、嗯、係、要教育佢喎、啊，你而家 要教導翻佢啊！ 好慘啊你！ 嗰次遇過啲騎呢嘅男士啦，香港。你我俾你發揮下，我知道你有嘢發揮。 好多、 啊。飛尖都有㗎，哇！一入場就唔知佢係 free 大定係咁大咧。 飛尖嗰啲係啲僆仔場嚟㗎， 係好僆仔。 係咯。 以前就 唔係㗎嘛。 以前唔係㗎，但係近年就係啦，已經。 開始 係。跟住掹住你咧，係咁已經逼㗎啦。其實你喺飛尖要行。是好難㗎嘛嗰件事。 係啊。 係好撚困難先可以行到一步。你話要由門口入到去廁所可能行撚咗成粒鐘。 咁唔知。 咁又唔使。 即係咁 我就會。 我通常都左舌右舌就已經可以去到㗎啦。 咁樣跟住呢之後呢又要俾人掹㗎喇。嗰香港男仔係咁掹住我。 掹你做咩 叫我同佢玩啊。我唔識聽佢講嘢呢跟住下。跟住又掹，要同我玩啊，咁我梗係識聽啊，佢講廣東話，咁跟住我就講英文，我唔識聽啊，你噏乜叉啊，咁樣啦，跟住佢拉屎最後同我講，你唔好扮我唔識聽中文啊，我知你識聽，你同我玩啦、啊，我想你同我玩，跟住屌柒佢都即刻暴露曬自己咧，其實係真係識講廣東話，用曬畢生所有嘅粗口鬧爆佢咯，跟住我唔中意你，我中意鬼佬，跟住呢啲人先會走咯。真係會有過， 但係係 好討厭。 其實我反而唔中意食羊腸。 係點解嘅？ 呢個問題。 因為你喺外國食得太多啦。 喂，以前都有，即係你講真，我喺嗰邊讀完 high school， 再讀個 degree， 再做咗兩年嘢嘅時候，你點都會有一兩個鬼佬鬼仔男朋友㗎啦，係咪先？ 睇國籍嘅喎，其實應該係 英國咯。 咁又唔怪得知嗱，我話俾你聽，如果我同你一樣咧，都係喺英國長大嘅話咧，或者喺英國讀過書咧，我都會同你一樣嘅答案。就算我依家係一個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咧，我都可以答你，英國嘅男朋友咧，即係俾我都唔要嘅。 點解咧？ 有一個法，因為都會有 exchange 嘅嘛。如果你咁，我都試過同個法國人拍拖嘅，係浪漫嘅，但係硬係 好婆媽咯。 少少咯，因為我本身已經係嗰啲好一嘢一嘢二啲人。 但你兩位都係啊，我相信。 啊、 都會係。 跟住大嘅問題係你又婆媽，你又懶係啊浪漫 OK 嘅，咁樣就係浪漫嗰樣嘢，就係嗰一刻嘅時候，你開心完之後，跟住之後咁啊點咧？咁啊 為烏有灰咁咯。 同埋最緊要你話羊腸話好食，講真，你短小精幹點都係香港仔好嘅。 香港嗰啲咧，其實如果要講咧就係、是。香港人是硬啲嘅， 系。 我作為香港男仔就開心啊，聽完呢、這個呢、這個。 香港人係硬啲嘅。 我想聽曬佢講咩先。 但係咧，你問如果你話咧，其實嗱，你想聽曬我講咩？其實我想下次先講俾你聽。 係咯，我下次先啦。 哦，好啦，咁我哋嚟到呢度先啦，係嘛？ 我入去煎兩條腸食先。 啊，煎兩條腸食下先啦。 Hello。 你而家听紧系 www.racketsce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夏萨特。